第十五课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。 安娜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上不了课，麻烦你替我向老师请个假吧。好的。哎，昨天你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不舒服了？感冒了吗？不是，昨天晚上上楼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脚，当时没觉得怎么样，可夜里就开始疼起来了，今天早上一看肿起来了，你看。哎呀，肿得跟馒头似的，你得赶快到医院去看看呢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上午有课，怎么好麻烦你？那你这个样子自己也走不了啊。这样吧，你帮我把大费找来，他今天好像没课，让他陪我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田中，你怎么也来了？ 是我把他给拽来的，听安娜说你的脚肿了，走不了路了，我一个人可背不动你。 看你说的，哪有那么严重啊。哎，大卫，你知道附近哪有医院吗？ 这事你得问田中，他前几天得病刚去过医院，对医院的情况比我了解。 田中，你得什么病了？ 感冒了，又咳嗽又发烧。 你是在哪儿看的病？ 在一个日本大夫开的诊所，那儿的医疗费虽然贵一点，但是可以说日语，所以我们日本人有病都喜欢去那儿。 哎呦，我哪会说日语呀。 我看咱们不如去校医院，这也不是什么大病，用不着去什么大医院。 我也这么想，可是咱们都没去过校医院，到了那儿怎么看病都不知道。 要不这样，你们不是知道王峰的呼机号吗？呼一下王峰，说不定他现在有空。对呀，我这就呼他去。 这个大卫真性急，说走就走了，也不知道王峰有课没有。 王峰，你可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刚下课。玛丽，听大卫说你病了，哪儿不舒服？ 脚崴了。 昨天晚上辅导的时候你还欢蹦乱跳的呢，怎么 还说呢？昨天就是送你下楼回来的时候崴的。 这么说还是我的罪过了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我们想去校医院，可谁都没去过，不知道有什么手续，所以没关系，有我呢。咱们现在就走吧，车我已经找来了。 校医院很远吗？ 不远，也就三四百米。 那还要打的呀？ 不是出租车。 那是什么车呀？ 出了门你就看见了。 车在哪儿？ 那不是吗？ 平板车呀。 你们坐下等着，我先去挂号。 等等，给你钱。 今天看病的人多，还得等一会儿。医院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今天人还不算多呢。他们看病都是自费吗？大部分是公费医疗，个人只出很少的一部分。中国没有医疗保险吗？有啊，现在越来越多，好多公司都给职工办了医疗保险。 25号， 该你了，你就是25号。 见了大夫我怎么说呀？ 该说什么说什么，快进去吧。大夫怎么说？ 大夫说问题不大，给我上了点药，让我好好休息。你说我上不了课可怎么办呢？ 这下你早上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大觉了，多美呀。 你还羡慕我呢。